所谓生活，一半是惊喜，一半是遗憾，一半是平淡，一半是努力。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是惊喜还是遗憾，是努力还是平淡。 笑脸怎么也能忘 其实比起做一个优秀的人，我更希望做一个真实的人。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，或许只是时间想要告诉你，还应该准备得更久一点，还应该再努力一点。在变得更优秀之前，让自己变得更真实，也许也是一种成长吧。 是真的爱你。 不知道你心目当中觉得成熟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，我想可能就是电影《爱乐之城》当中男女主角的爱情，两个相爱又共同追梦的人，彼此相互依偎着熬过最艰难的日子，谁也没有要求对方要为了爱情放弃自己所追求的东西，反而是给了对方这个世界上最坚定的支持，哪怕梦想遭遇各种挫折，也有对方在默默理解和鼓励。虽然两个人最后遗憾分开，有人说这是因为爱得不够，但我觉得这反倒是最成熟和深沉的爱了，因为他们都懂得不用爱情绑架对方的人生，反而是爱情滋养他们各自的生命里。谁说他们相爱的时候不是彼此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呢？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比尔盖茨说，冬天不要宅着，读读书也不错。 希望接下来的假期，还有比假期更漫长的冬天当中，我们可以每周都读一本书，也像董卿学习，每天晚上睡前读一个小时的书。先从养成习惯开始好了。 三年的深夜

假如生活送给了你一个柠檬，那你应该再要一点盐和龙舌兰。 停在转动，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小雨它拍打着水花，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是不是还会牵挂它？滴答叮答叮答。有几滴眼泪已落下，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寂寞的夜和谁说话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整理好心情再出发。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还会有人把你牵挂。谁说话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整理好心情再出发。会有人把你牵挂。 我觉得世界上最可贵的品质应该是温柔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暴躁了，梦想受挫，或者是情场失意，或者是有很多的小事情不顺，就连天气可能都会让你想要抱怨。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希望你可以遇到一个温柔的人。这种温柔是包容世界糟糕的那一部分，是乐于发现生活当中的那种小惊喜。

就 常常说，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加入到我们的微博群当中，跟我们一起来尬聊一下。尬现在是一个网络热词，尴尬是一种混合着窘迫和焦虑的情绪，而尬这个字呢，是一种退让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。如果你觉得尬的话，就说一句真的很尬，就皆大欢喜了，世界和平了。自己给自己熬一碗鸡汤，其实也挺好的，不是吗？ 宁愿没拥抱，共你开